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奥斯堡信条》第十六条，论世俗政府。我诵读这条简短的条款之前，我想先简单地提出，这条款是连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条款谈好的秩序。上帝是一位很有秩序的上帝，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很有秩序的，特别是堕落之前。上帝也想要他的教会有好的秩序啊，这是前面两个条款所讨论的，第十四条论教会圣职的规则或者秩序，还有第十五条论教会的礼仪。现在第十六条强调上帝也希望世上的国家也有好的秩序，所以上帝就设立了世上的政府。我们协同书的中文翻译是翻译奥斯堡信条的拉丁文版本，但是我们如果看德文的版本的话，这条款一开始就说世上所有的政府与所设立的律法与法律是上帝为了友好的秩序所设立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听我们根据拉丁文的中文协同书如何翻译这个整个条款。我们的教会教导，所有合法的公民条例都是上帝美善的工作，又教导人知道，对于基督徒担任公职法官，依据国家和现存其他法律执行公正的审判，参与公义的战争，服兵役，签订合法契约，持有产业，顺应法官要求而宣誓，以及娶妻嫁夫等，都是合宜的。我们的教会谴责重洗派，因为他们禁止基督徒担任公职等。我们也拒绝那些认为福音的完全不在于对上帝的敬畏和信心，而是要放弃和不履行公职等。因为福音教导的是一种内心永恒的义，并不是要毁掉文明政府或是家庭，反倒是要求我们将这些加以保存，视之如上帝的命令，并在爱心里实践这些命令。因此基督徒必须顺服在上掌权者和法律，除非是政府命令基督徒犯罪，那么他们就应当顺服上帝而不顺服人。好，这条款很清楚分成两段。第一段第一部分强调世上的政府还有政府有关的事情都是好的，基督徒是可以甚至是应该参与这些的。接下来这条款就给九个例子，都是好的事情基督徒可以参与的。第一，基督徒可以从事公职。第二，基督徒可以当法官。第三，可以依据国家和现存其他法律执行公正的审判。第四，基督徒可以参与公义的战争。第五，可以服兵役。第六，可以签订合法契约。第七，可以持有产业。第八，可以顺应法官要求而宣誓。第九，可以娶妻嫁夫。一个基督徒做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好的。 那么你或许会觉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是当时其实还有这时候，有些基督徒怀疑这些，甚至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做或者参与这些。那么虽然当时也有其他群组是那样理解，但是在这边奥斯堡信条特别指出重洗派，这条款第二部分开始就谴责重洗派，因为他们禁止基督徒担任公职等。当时的重洗派还有今日的一些重洗派的群体，包括美国很有名的阿米西或者阿米士人啊，他们就是那样完全避开脱离政府国家的事，也跟外面的社会不要有任何关系了。他们认为上帝所要的虔诚基督徒生活就必须是这样做，如果接触参与的话就是在犯罪。但是这条款说这观念是错误的，这条款继续说，我们也弃绝那些认为福音的完全不在于对上帝的敬畏和信心，而是要放弃和不履行公职等，因为福音所教导的是一种内心永恒的义，并不是要毁掉文明政府或是家庭，反倒是要求我们将这些加以保存，视之如上帝的命令，并在爱心里实践这些命令。在这里奥斯堡信条就是在指着一种充满血统书还有马丁路德其他著作的架构，上帝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掌管的方式，常常被叫做两种国度，一个是国家和政府的，另外一个就是教会的，并且一个相似的观念是人同时活在三种上帝不同的秩序里面，就是家庭、国家还有教会。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好好地解释这些，但是我们至少要试着看出这条款如何是在引用这些观念。重洗派认为说，福音的完全不在于上帝的敬虔和信心，而是在于放弃和不履行公职等。哇，这观念是非常有问题的。他们认为福音的完全是在于放弃和不履行公职等，这样的观念就是很严重混淆了上帝的两种掌管与三种秩序。正确来说，福音的完全是完全在于教会里面，教会是那地方上帝借着福音使人有一种内心永恒的义，在上帝面前的义就是那内心永恒的义，是上帝在教会里面借着福音所白白地赐给我们的义，是一种被动的义，是外加的义，是基督自己的义。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不是透过我们任何的行为，包括避免社会国家的行为。在这里奥斯堡信条提出罗马书十章十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们另外可以提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他在上帝面前不是由我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就是一个被动在信心里领受的基督的义。 但是接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从福音所领受的意义，这个给我们力量，也推动我们进去国家，进去社会，进去我们的家庭，好好的主动的服侍别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善行，不是建立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上帝面前的义是被动的而领受的，我们主动的义，我们的行为乃是用来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服侍别人的。所以重洗派也还有很多其他基督徒两方面都是错的。首先，他们试着用他们的行为来建立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错了。正确观念乃是在教会里面，福音所宣布的，所白白赐给的，都是那永恒与上帝和好的关系，就是在上帝面前的义。重洗派另外方面的错点错误是，他们应该热烈行动的地方就是社会、国家与家庭，他们反而是完全避开、脱离那些地方，故意不要用他们的行动服侍别人。那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其实多多少少都有重洗派的问题，可能很少基督徒会那么绝对地说参与国家的事、接触到社会是犯罪，也很少基督徒会说这么做就是福音的完全，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不要碰国家与社会，甚至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觉得我们好好在教会就好了，甚至躲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当社会像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败坏的时候，这种偏向是蛮自然的。并且也有不少基督徒认为他们唯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才是属灵的，甚至会帮助他们与上帝建立好关系的。但是教会主要应该是一个福音的地方，一个领受上帝服事的地方，不是一个遵行律法的地方，不是我们主动服事的地方。我们反而应该热烈在教会之外，就是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里面热烈地服事我们周围的人才对。那么的确有那些少数人，对他们来说教会是一个服事的地方，上帝特别呼召他们，特别是牧师在教会服事，虽然他们也不是在服事上帝，他们也还是在服事人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教会工作。那么当然你们刚好就是那些少数人，将来你们学生更会是。我们这样的人至少有两个挑战，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想到方法让我们自己在教会也可以领受上帝的服事，不仅一直在当上帝的代表在服事别人。比如说每一位牧师自己都应该有他的牧师，包括为了可以向他私下认罪领受到赦免。感谢主，我们的神学院每个礼拜都有很多崇拜，包括现在你们可以领受上帝的福音，不仅是在服事。我希望神学院毕业之后，你们还是可以有这样的管道。我们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可能比一般的基督徒更容易忽略我们在社会、在国家、在家庭的责任。 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教会的圣召比那些其他方面的圣召更要重要太多了。因此比如说好多好多牧师会非常忽略照顾他的妻子与孩子这在很多不同方面是个蛮严重的问题。那么你如果这样就能够看到你自己的罪，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首先律法定到我们的罪总是好的，律法使我们悔改总是好的，但是更感谢主的是你现在就是在教会这福音的地方，并且现在只有我在服侍，你们现在都没有在服侍，你们现在就是在教会主要的角色，是在领受上帝福音的祝福这个角色。你们现在没有像我现在这样是上帝的管道赐给你们他的祝福，所以你们是神学生，你们是传道人，有时候也有一位牧师在这边，但是你们都还是罪人。但是基督也为神学生，也为传道人，也为牧师在那十字架上受死他也为你受死，他赦免你的罪，包括你忽略家人，你不管社会，你不管政府怎么样的罪，上帝羔羊耶稣基督今天重新除去了你一切的罪，你洁净了，你得了释放了。现在这上帝大能的福音也重新给你力量，也推动你回到你的家庭，回到你工作的地方，即使是教会，回到你在当学生的神学院，回到台湾的社会国家，在那些不同的领域里面，你就热烈地服侍人，就像你今天早上在教会里面领受了上帝的服侍一样。奉耶稣的名，阿门。